嗨，大家好，我是卡尔。 Hello， 嗨，我是大明。 中介直接略过字界。 我是中介，补 字界。大饼上周没来，害我 tempo 乱掉。 还好啦。 那 你们 他 上 这 周 礼 在？ 拜在干 你 嘛？ 们上周在干嘛？ 我们上周干嘛？上周就录 podcast 啊。 我说你们上周都做了些什么？ 上周因为我有去学 swing 跳舞，然后就聊一下我跳舞的东西，体验 就 的 我 感 聊什 觉， 么我忘了， 好像就是聊跳舞吧。 还有什么拳击，还有什么？ 对，你好像就是运动是拳击。 后面还有两个东西，忘记聊什么。 忘记嘞， 对啊 我们属于 ，whatever， 急 我 聊 们是一个 忘， 向前看的节目。 对，我们是属于急聊急忘的那个节 对 目。 啊，反正对啊，就是闲聊，然后有聊有聊大饼吧。 啊？为什么？ 我忘记聊你什么， 你们是 应该 说什 说 么 你 坏 很说 话？ 你很帅啦，说你很帅。 是什么你们？我才不相信你们呢！ 啊，你有什么坏话可以讲？ 啊，没有，我就出 你 去 有 玩 什 了。 么坏话可以讲？ 我知道。 我怕我们讲你什么？ 你好坏哦！ 没有啊，我就好奇啊，怎么会那么紧张？ 你好坏！ 你这样不行，卡尔，你这样不行。 怎么了？我就以后你跟我讲嘛，以后我们就注意一下，不要讲啊。每个人都有地雷啊，我们就知道一下，不要踩到。 还有什么坏话？他不是都会打猫猫？ 哦，对，大饼，不知道从哪里变出一只猫， 变魔术哦，还是什 莫名 么 其妙 猫 隔 的 两个礼 保 拜不见，就忽然出现一只猫。 没有，我那个是去通化夜市收回来的。 真的吗？ 收回来 对 什 啊， 么东西呀、 多少钱？ 什么多少钱？50收，好不好？ 50收 哎，通化夜市是那个吗？是大安区那个夜市吗？ 基隆路 就 上。 是对啦，然后他就是在基隆路上那个，然后一堆宠物店那一个。 所以你是在宠物店买人家不要的，还是怎样？ 没有，我是不花钱买宠物的。 那你是在路边捡 哦，我知道 到 在哪了，我知道在哪了，我想起来了。 对， 你是在路边捡到的。 其实那个是他最早是我朋友捡的，然后朋友就是把它收编回家之后，发现因为他本来家里就养一只猫，然后他养的那只猫，自从新的猫回去之后就不给它主人摸了，就 哦， 吃 吃 醋了， 素，没 然后所 错。 以吃醋之后，他就只好上网找人来就是接手。我就说，哎，刚好我也可以养，我就把它带回来。 了 我现在搬家新的地方，隔壁也是有一只猫。然后我在洗衣服的时候，它就一直看我。我就把衣服丢洗衣机，或从洗衣机拿衣服出来的时候，它就一直在隔着窗纱窗一直看我。 他是不是很想要那个叫你帮他洗个澡，一起洗一 我 洗？ 想说，他应该看一些，看动物的概念， 对啊，就像我看他一样的感觉。 就拿个肥宅，就 哎， 看 你怎 动物 么知道 的 对方 概 是肥宅？搞不好人家很纤瘦，只有卡尔是肥宅。 念。对啊，这只猫在看卡尔这只肥宅啊，这是在重点。 就像我们看 YouTube 看巨大食物，看巨大人类这样子。 对。 高腰讲，然后我很胖一样。 你不是自己说你上礼拜说你很胖？ 谦虚啊，这样你要先把自己讲差一点，然后别人看到本人的时候就哇是帅哥这样子。 然后一个反差吗？ 对啊，就像那个 Pen Piano 啊，都之前都不露，然后一露哇好大，然后日本人都来看。 但你的原始的报价是不是要低到一个很夸张的地步？ 就本来报1块钱，然后后来发现哇10块钱的 不是 破 是我怕卡尔只有一块钱，他一开始知道 是 报 啊， 表0.001块。 你就不能碰风啊，碰风就会失望啊。你要先把自己讲的差一点，然后别人看到，哎，比我想的好，其实也没多好啊，就会觉得好很多。 你确定别人会就是会不会就是连看都不想看，就是 哎，我 自己 刚就想这个。 好啦， 不会 然后那只猫是后来它几岁啊？多大？ 你说我那只猫吗？ 对啊， 它 捡到的应该也没办法判断吧。 有啦，其实大概还是估得出来，现在大概5个月 不满一岁。 大概再过一个月会带它去结扎。 所以你是 公的母的、啊？ 母的。 哦，所以你是从很小时候开始养吗？就是奶猫什么的。 其实我已经养它养了两个多月了，它是最其实是四月多的时候养的，两个月快。 你都没讲， 你又没问。 那就是很小哎、欸，你是从很小开始养的。 对啊，算真的是蛮小的时候开始养的、 啊。哦，所以你有就是喂它喝奶的时期吗？还是没有就已经吃猫食？ 哦，那个有点太小了，我可能 hold 不住。 哦。 他来的时候就其实就已经可以吃干饲料了，所以那时候是从干饲料就直接开始喂他吃。 哦， 大饼的温柔，铁汉柔情。 你还没看过了吧？吓死你！ 啊，他叫什么名字？猫叫什么名字？ 猫叫什么名字哦？ 你有帮他取名吧？ 小饼。 对。啊，叫什么？ 小饼。 小饼。那以后再他生小女儿不就变小小饼？ 可以啊，这样取名字蛮好取的。他怎么生？你都要把他结扎了，怎么生？ 对啊， 讲一些不可能的事情。 你是觉得这流浪猫就不要再继续这样子下去，所以就干脆把它咔嚓掉了？ 对， 对啊， 真假？可是我都不忍心让宠物阉割。 为什么？ 好像你看到个宅男就把它带去阉了，说你反正用不到这样。 我觉得这个故事有点不太一样， 还是你看到一个很肥婆，就啊，你也没机会啊，带你去结扎。 我觉得你会有天被观众打死，我跟你讲。 不是啊，你带动物结扎的，不就是像这种感觉？ 动物是会有反应的吗？如果结扎以后， 他应该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吧？ 是啊， 不是 他如果知道的话，应该会恨大平一辈子。 没有，那个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对啊。我觉得肥宅跟肥婆是会自己就是顾得很好，自己顾得很好就消失了，对，会自我解答。 就是、在这个社会上直接被淘汰，就没有结扎，其实跟结扎过差不多这样。 哎，卡尔没事，别哭，卡尔你行的。 怎样？我不缺。 然后大家听到卡尔不缺，卡尔 不缺的机会是不是？ 可是台湾不是台湾啊，现代社会人的结扎跟动物结扎不一样。人的结扎只是把好像把输精管还是什么，绑起来还是怎样？ 对， 你其实什么功能，你要用你要干嘛都还是可以。 对对 对, 對， 他只是不会让对方怀孕而已。 对，好像是 男生啦，女生我不清楚。 男生好像是这样，女生好像是难度很高，通常没有人接女生。 对啊，因为女生本来就没那么容易怀孕。 然后男生好像，哎，动物的好不好也差不多。那其实 没有，动物是直接把蛋蛋割掉，然后撒消炎粉。 是哦。 嗯。 对啊，那种是直接把卵巢或者是那两颗， 它完全不会就完全不会分泌那些性相关的激素。 哦，就变成有点像那个，就是整个切掉的意思，那样太简单。 它就只剩尿尿功能， 就是有点像太监就对了。 对对对，比较像那样子。动物的结扎是那样子，人的结扎好像你之后如果反悔还可以把它接回来。 对啊，人好像是可以放开的，就是你把它绑起来，然后到最后你不想要还可以把它放开。 没有两种，你可以选择电烧或打结，打结还救得回来，电烧就真的拜拜了。 哦， 那大饼是做哪一种呢？ 不是你吗？ 太多了，我是不会告诉你的。 我不用啊，我也不会没有机会害别人怀孕啊。 他是那种不是电烧也不是打结，他是就是社会性的自主结扎。对， 你说卡尔吗？ 我是草食男，我是草食男。 哇，你上一秒钟说自己不缺，然后下面是说自己草食男，你最近讲话真的好无 聊。因为我是草食男，所以不缺。 讲话 这样不是很合理吗？因为我是草食男，所以不缺啊。好不好？ 好，我相信这跟白。 所以到底叫什么名字啊？猫到底叫什么名字？ 什么颜色？什么名字？ 它是虎斑猫啊，这其实它有一点混到美短。对啊，我都 美短。 对， 美国短猫。 美国短毛猫。哦，我是把它取叫 Humi 啊 ，Humi 啊。 这是哪一国？日文吗？还是 没有？就是 其实它只是中文的虎咪两个字觉得太 low 了，改个英文版而已。 虎咪哦、 啊， 我本来想叫虎咪，因为它是虎斑的。 应该是虎斑啊，然后我是个没有取名艺术的人，我大概以前养从小到养个什么中都是什么咪咪一号啊、咪咪二号啊、阿咪啊这种东西，然后觉得这次不能再取个咪咪三十四号，这太废了，所以就把它改成带个虎字，然后就觉得中文看起来有点 low， 就变成英文。 别怕， 别怕，七龙珠都是直接这样，十八号、十九号。 哎 、欸，那个猫它是不是破坏性很强啊？小时候。 其实我觉得教的好，哎，还好啊。但是就跟人一样嘛，小朋友有些时候也是比较好动，那猫也是一样，就是年轻的时候比较有活力啊，就难免会造成一些灾害。 嗯， 但大致上还好啦。 你现在有什么损失吗？衣服被抓破什么的 都没有，但是他那个胡米对皮件很有兴趣，所以我的这个椅子有点遭殃。但其他都没有，我衣服也没破，我的柜子也没有受伤，床脚也没有受伤，反正都没有，但是就是只有我的这个椅子有点受伤而已。 哎，你要在椅子上涂辣椒还是什么的？ 你那是用爪子，涂辣椒是没有用的。 那他椅子，他会去抓椅子啊？你怎么教他？ 就是可能会在哎，我是会去教他，可能在旁边放一些猫抓板啊之类的，去让他比较习惯抓那边，不会去破坏我的椅子。 那你的那个什么皮的包啊什么的，有 被？那个我都会拿开啊，对啊，所以还好，没什么问题啊。但我总不可能把椅子放到架子上吧？ 所以他对那个什么木头的东西都也没有反应的，对？ 没有没有没有，那个一开始就有教好，所以我只是在对椅子的破坏程度是我没有想象到的。 哦，是吧？ 那个再教就好，我觉得还好，小朋友啊，很正常。 唐僧中有养狗，有什么反应？有什么相似的地方？ 就东西不要放地上。怎样？ 每次 东西尽量不要放地上、啊。 嗯，然后呢？ 狗就比猫好处理啊， 玩啊就会破坏它，这是真的。 我觉得狗比猫好处理啊， 狗比猫好处理，可是 狗 比较会咬哎、欸。 可是狗是二 D 的啊，猫是三 D 的啊。 狗是二 D 的什么概念？ 什么意思？ 那狗是平面的吗？那狗是当时停在地板上吗？ 因为猫的话，你可能 在墙上 也 卡通的那种狗吗？ 对。 就是狗的话，你基本上地面保持一点距离，不要放一些它要抓到的东西、嗯，你比较在意的东西，不要放在它拿到的地方都好。 哦、 可是猫很难啊，猫一整个屋子乱窜啊，柜子啊什么的，它都会乱跑乱跳啊，你很难，除非你完全放在柜子里面关起来，不然你很难避免到猫去碰它。 哦， 狗就还好啊，狗你地上不要放，它比较矮的地方不要放，它也摸不到啊。 他就是没办法往上跳， 他跳也跳不，也不像猫那么可怕。对啊，只是狗比较会叫啊，狗会叫啊，臭啊，猫比较 大声。 对，那个没教好就很麻烦。 那个也是可以教的啦。对，高二讲的是 对啊，就是要教啊，都是要教啊。而且猫还好，猫就是很习惯在家，狗你一定要遛啊。 对， 狗 需要 照顾起来。 空间跑了、 啊，就你要带他出去走啊，然后大小便什么的、啊， 没错。 对啊，基本上是这样，没有错。不过因为我那时候也是考量到其实自己都市的关系，所以后来还是选择了养猫，因为就上班比较忙，就不一定那么有时间带他去散步。 如果是租房子的话，基本上都是养猫啦，养狗比较不好照顾。 猫都是放在家，它 OK 啊。 对啊，猫就是喜欢待在家，猫也不、不会， 猫不会想 出，不需要遛、 哦， 也不一定不想，但是就是不太需要遛。 嗯， 猫不用遛啊，就是差很多。 了解。那你狗不是也是从很小就开始养？ 对啊，小时候就破坏性很强，咬拉链啊，咬插座啊。 就是嘴巴很痒。 对，然后，对啊，然后会尿尿啊，大小便啊，那都要教。 哦，有啦，养猫还有个好处啦，它会自己埋自己的大便，至少不会那么臭。 对啊，猫就是还不错， 就是 还蛮干净的啦。 那它很，它不用你教，还是它需要你教埋大便？就是在猫砂那边。 你只要浇一次它就会了，你只要就是它那个大便之后放进猫砂盆，然后带用带它的手去拨一次，它会记住这个动作。那你又不用再浇了。对啊，真的、啊。 它天性吧，那猫的天性。 是啊。 好可爱哦，好跳哦。 你也可以养一只啊。 我觉得我房东会不允许，你们房东都允许哦。 猫还好，猫真的还好。 我这边三户养了都各养宠物，右边养了两只柴犬，左边养了乌龟、猫、狗，有的没的一大堆。 乌龟、猫，它是 乌龟更没差啊！乌龟哪有差？ 乌龟更没差，跟养鱼一样。 对啊， 是宠物店哦。 啊，对，那个真的蛮媲美宠物店的。 啊，然后对啊。反正我这礼拜在搬家，之后搬完了稳定一点了，再把骨接进来。 嗯嗯嗯。 哎、 欸， 你有顺利搬完了？ 我搬完啦，我电动升降桌也买啦，镜子也买啦，柜子也买啦。 所以你现在是离我家很近啊？ 那比之前近啊， 近很多，近很多。 对啊，我到你家大概十分钟吧。 嗯。 哦，好，那我现在出门要找谁来帮我喂了？ 喂你家的猫哦？ 啊，对。 好麻烦哦！ 你可以拿来我家， 啊，中秋 要 二十给你，你来帮我喂啊！ 你不能拿去而已吧？整个猫砂盆啊什么都要一起带过去。 对你整个搬过去，你会很麻烦。 哦 ，so ga， 会不会我一开门，它就从门缝跑掉，然后就不见了？ 所以你要开小小缝，然后赶快钻进去，这样是吗？ 啊、 会有想要跑出你房间的欲望吗？ 不会啊，他完全不会啊。 哦， 他每天只会在我上班的时候在窗户上面送我走出去，然后就自己回家开始睡觉耍飞一整天。 他都不会偷跑、哦，那也不错。 都不会啊，都不会。 他晚上会在门口等你下班吗？ 对，他会在我进门的那个桌子上等我下班。 哦，蛮乖的。 对啊。 猫倒是蛮好处理的， 就是有胶就比较 OK， 对。 哎、欸，可是你房间我记得没有到超大，它这样活动空间可以吗？ 这其实回到卡尔讲的，其实猫它本身是一个比较像3D 的生物， 哦、 对。 哦。 但其实它除了平面之外，它也需要一点高度。 哦。 对啊，那其实我房间有很多地方可以让它上上下下，它其实玩的蛮开心，它每天晚上半夜都在飞来飞去的。 啊，你桌上没有摆那种会掉到地上破掉的东西，对不对？ 有啊，其实有，但后来就会把它收好啊。 哦，了解。 他自己几次他也知道那个东西，他其实不会想把它弄掉。 哦， 他一弄掉就会承受那个大饼的怒火，发到整个飞起来。 被发又被发。 大饼是 angry 这样。 其实我觉得不用打，你就把它关起来就好了，禁闭一下。 其实猫最好我学到的方式是要吓它，就你要让它、 哦、 你要用声音跟动作手势吓到它，让它知道它只要做这东西就被吓到，它下次就比较不会这样做。我目前为止教起来的成果也还不错、 啊。我听说猫很记仇、欸、就是你不能直接处罚它，不然它会记恨。 是哦， 我自己的经验也是这样。 你是这样，你是被谁记恨啊？ 我之前就被猫记恨啊，我之前住我阿姨家，然后那个猫就整天攻击我，就从我房间出来到厕所有一小段路，它都会埋伏在路上，然后冲过来 一次咬你一次， 它就会冲过来，然后抓住我的腿，然后用爪子狠狠的抓一下，抓流血那种，然后跑掉。 想不到你在动物界这么的。不是 你完全没有地位，你是跟人体猫抓板啊！ 他是真的很生气，有恨意， 快被笑死了！ 让你 之前 从我的怒火 挨家，然后有一次我吃肯德基， 然后他就把骨头咬着，然后跑掉，像狗一样。 嗯， 他就把我吃完的那个腿的那个骨头咬着跑掉。 然后嘞， 然后拿去角落啃。 那你就 回 我 在干嘛哦？我就赶快把骨头抢回来呀、啊。 嗯， 然后他就生气了，然后从此以后就开始攻击我。 然后简直是会抢他食物的人啊。 不是啊，那就不是给他的啊。 好笑， 就不是给他的。 我不知道哎、欸，反正我觉得那只猫怪怪的。 你就跟他动真格就对了。 你们就杠上了。 哎， 来啊，互相伤害啊，这样。 我也没伤害他什么吧，我是觉得还好。反正这只猫就是蛮那个，攻击性蛮强的。 嗯。 狗也其实也蛮凶的啊，如果你真的对他蛮凶的话，他其实就会，你每次进去就叫到你疯掉这样子。 狗 对，可是狗叫有时候分不太清楚，他是开心还是不开心。 我自己养的狗是还好啊，他看到我叫都是开心，然后其实他不太叫。 哦、 我在的时候他不太叫。 哦。 但是有时候我不在的时候，他就会一直叫，他觉得好像很没安全感，一直叫。 哦，好像是哎，听说狗就是很需要陪伴，然后如果你养一只狗，最好是常陪伴它，如果不能陪伴它，最好就养两只狗，它就会变得很稳定，不会那么 panic。 小只的狗容易 panic， 因为很不沉稳的。 猫比较没这个问题。 对，猫就是喜欢自己一个人，它最讨厌 猫习惯独处。 刚刚还有一个吃醋的 啊， 不是你朋友家猫吃醋吗？他捡了你现在手上这只回家，呼咪回家，然后他原本的猫吃醋。 啊，对啊， 对啊， 就是闻到外来者的味道，然后发现主人特别爱，就是新宠，旧爱就被遗弃了，就很生气。 啊，狗就是比较憨呆，他就好像很喜欢跟另外的狗做朋友这样。 我觉得比较好笑的互动是你把狗跟猫养在一起，你就看那只猫霸凌那只狗。 哦， 对， 其实我之后想养一只猫， 而且它会使出猫猫肉掌。 我想养一只挪威森林猫。 啊？ 哦，那什么东西？ 你可以 Google 图片啊，挪威森就是长毛的，很漂亮的猫。 哦， 什么猫？金吉拉猫布偶猫， 有点像金吉拉。 金吉拉， 但是我觉得它毛色比金吉拉漂亮很多。 哦、 挪威森林猫。 挪威森林猫，可是那个不好养哎、欸， 差不多啦，猫都嘛一样， 其他也不好养， 它就是毛比较长而已啊，其他都还好。 嗯哼， 可是养猫养狗，就是你房间就会开始，你的衣服都会粘的毛。 哦，对啊， 正常。 可是你就已经养狗啦，没救了啊。 就是猫可以陪它啊。 对。 你只想看人家狗被霸凌而已吧？ 没有啦，如果是狗先来的，然后猫后来的，那应该还好。就是那个猫从小长大，它就会习惯有这只狗在， 哦， 它就比较可以友善的互动这样 子。So, 啊，我等着看。 原来如此 啊！哎、欸，对，我这礼拜搬家， 嗯， 然后买一个电动升降桌， 好用吗？ 大饼知道那什么吗？ 我知道啊，就是其实它就是可以让你升到很高，让你站着办公啊，然后 公司也有 放到变成一般的桌子的那个矮度啊。 你们公司也有配哦？ 没有，怎么可能？公司一般公司怎么配那个？ 我们公司也有配啊。 你那个是比较偏设计的那种工程师 PM 那种才比较会有，像我们这种一般的银行上班员哪会那种东西？太贵了。 可是你们那么常坐着，应该也要，我不知道。 说是这样说啊，但怎么可能会配给你？你就是给我做好就好就对了。是， 反正之后有机会啦。我觉得这个之后这种东西成本越来越低，可能每个公司或每个家里大家都是变标配了。 是的，我期待 他一定要来临。 对啊，而且你们公司那么有钱， 因为有钱是有钱在我身上嘛。你是不是想错了什么？ 哎、欸，对，你上次搬家是不是把那个，就是你虽然是租屋，但是你跟房东协调好，然后你把他地板全部铺木头的？ 没有，我是铺那种垫子，就是你知道垫木纹的垫子啊。就贴地板啊，对啊，贴地板那种东西啦。 所以它其实不是木头，它只是木头纹路。 对，只是 有贴木纹的，因为我比较喜欢，我比较不喜欢就是那种 地砖的感觉。所以你其实是类似像塑胶地板。 对对对，塑胶地板，我想起来，对，塑胶板上贴的，对对对。 哦，我被唬到，看上次我去看起来，还以为真的是木头。 然后我还整个房间我还重新油漆了一次，窗帘我也换了，轨道灯我也修了。对啊，其实我在这个上面花蛮多钱的。 我最近也是要换窗帘。 对啊，我觉得虽然很多人都说那个东西是房东应该要处理的，可是我跟你讲，正常的房东就是不会想帮你把住家弄得很好。就觉得啊，你能住啊，好好的啊，没漏水，又没坏，干嘛不住？所以说，我是觉得我还是喜欢把家弄成一个自己会喜欢待下来的地方啊。 你住这样几坪啊？你这样铺一铺花多少？ 其实我这样子，因为你看过我家嘛， 那时候好像还有油漆粉刷，对不对？我记得 还有什么 油漆啊什么的， 有我油漆啊，我刚不是我油漆吗？ 对啊，就油漆加地板嘛，还有什么？ 油漆加地板加一些家具，然后还有一些系统柜，然后阳台的一些晒衣杆，然后一些钉板的设计，前前后后大概快2万吧。 哦， 两万还好哎、欸，你看你房间很大吗？六平， 大概六平左右啊，六七平，就差不多是一般套房的大小啦。 嗯嗯， 对啊。 可是这样还蛮舒服的感觉。 对，我觉得关键是至少自己会舒服。 哦，挺好的。 哎，我这次搬家也花差不多1-2万。 怎样？那个卡尔想要弄吗？ 不用啊，不用弄啊。我看我这边八平嘞， 八平可以弄啊，就多一点 而已。我都搬好了，我现在弄还要知道怎样？ 我现在还要搬。 对啊，如果你已经搬好，比较麻烦呢、啊。 对啊，麻烦。 等一下，你要办个入住趴、啊，我去看看、啊。 办什么趴、啊？我不是，我这个八平小小小雅房办 party。 你狗带上来，我们可以去看 啊。哦，对 啊， 對啊，等狗上来，狗可能 七月底霸凌你的狗啊。 你要带猫过来哦，不要吧。也是你想带可以带啊，但是我不知道会不会怎样。 会不会怎样？什么意思？ 不是啊，因为我有些模型啊，玻璃杯什么的。 哦，他会直接把它扒到地上。 对啊， 是你不太适合养狗啊，啊，你不太适合养猫啊。 我吗？不是啊，猫如果从小我教，我觉得还好。 哈哈哈哈，你会知道的。 就小时候比较欠打，可是也是有乖的啦，就是真的是很看运气。 啊，对啊。就是尽量教，尽量教。中姐没有养过狗或猫？ 没有啊，我小时候很想养，但是因为我小时候就是我们是高雄人嘛，高雄空气很脏，然后我就过敏很严重，然后我家人就不准我养。 你那就是比较没办法，啊、就是如果你自己有过敏的话。 对啊，可是其实我现在长大好很多，就没有。就其实都没有什么过敏，尤其是来北部之后，很少过敏。 这样，天晴了，雨停了，你觉得你又行了是不是？ 没有，就是真的空气差很多。我不知道，我还蛮敏感的。其实我每次回去都还是过敏。后来我就觉得不是我过敏，是我回高雄过敏。 我回老家也会过敏。 对。 但是我现在房间就很注重清洁啊，我就是有买一些什么空气清净机啊、除湿机啊什么的。 哦，一定要的、 啊， 台北一定要除湿机、 啊， 你们都有吗？ 对啊，大饼有没有？我不知道。 有啊，有除湿机，但是我没有空气清净机。其实我有点想要弄一台。 嗯，就可以用 combo 的、啊，不是有两个一组的，就是空气清净机加除湿机，除湿机加空气清净机。 因为那时候一开始是觉得除湿机比较重要，然后没有想要空气净化机的功能，所以就是选了除湿机。 没错，我那时候 过敏的话也不一定要啊。 哎，说到这个，你们有暖气机吗？我想问。 有啊，我买戴森那个啊，戴森就是电风扇加空气清净加暖气都有。 那中姐呢？ 我是用冷气的暖气。 哦， 我觉得还 OK。 说到这个，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个那个我的房东邪恶的小故事。 房东邪恶的小故事， 对，就是 就是我的房东他就是因为某次原因之下，他帮我的隔壁邻居换了那种就是冷气暖气一体的那种现在很流行那种机嘛， 对对对， 然后变频， 然后偷装摄影机，偷装针孔摄影机， 这个太多了，对，是没 有，不是这样哦，那还好， 不是 不是不是这么邪恶， 那会变成变态的小故事，那不是邪恶的小故事，然后后来那个我想想哦，对，他也想要帮我装。可是他装他想要等于说他是跟我说哎，我今天去帮你换这个机器啊，你再贴我4500，然后他我后来才发现其实那段时间那种就是冷暖气空调机是有补助的， 对， 所以他那个补助款再加上我贴他4500，他等于无痛帮自己的租屋升级但我就觉得就是说其实第一个，我觉得这种比较长期的耐久材应该是房东该负的责任，怎么会转嫁到房客身上？然后再来第二个，其实我本来就已经有暖气机了，所以我只缺冷气的功能。我当我冷气机也好好的，我干嘛每次要花一笔钱再换，然后让我的暖气机变成一个白食品？所以就跟他说，我觉得不用。然后他就 房东就 跟我录了几次，就说哦，算了，好吧，就可能看我意志坚决，没有可乘之机就放弃了。然后后来到了大概今年年初的时候，其实没有年初没有那么早，大概今年3-4月的时候，他就突然就改口就说，我还是帮你换，但是你不用加钱。我想说，哦，那就回到我原本想的嘛，就是你帮自己的租屋做设备升级嘛。然后那我觉得说，哦，好啊，反正这个东西一用可能可以用个大概不知道5-6-7-8-9-10年，我不可能搞不好也不会住那么久，以后你还是可以靠这个赚钱。他说：“哦，那既然这样，你就换吧。”然后他很邪恶，他事先都没有讲。他在换的当天，他就说：“既然我们现在要换了，不如我们顺便把那个接下来这一年的约签一签吧。”然后签的时候，我那个因为我做银行的，我比较喜欢去看那些里面那些微条款毛的有的没的。我还发现他偷偷涨我房租， 但他没跟你讲。 对，他每个月涨我300块的房租。然后我后来就觉得怪怪，说为什么你又没跟我讲什么事先突然临时当下立刻要我签？然后说哦没有啊，就是我换机子的那个加钱费用啊。 还有这样子霸王硬上弓， 是不是？对。然后而且这故事还没结束，他是说我算一下嘛，这样子我一个月300块，一年3600嘛，差不多啦，少一点点，因为就是没有收你原本4500那么多。然后我签完之后，他才改口说啊，我忘记告诉你了。我这个要涨2年，我靠，直接变7200哎！ 啊！ 我就这样被房东硬生生吃了一波豆腐，而且我还毫无抵抗的余地。 你下一个月缴多少？ 可是你签的时候没有看吗？ 有没有啊？就是当下那本拿来的时候，我就在看啊，我看了才发现呢、啊。 哦， 他就说他的问题是他完全没有任何事先通知。 那可是 你下一个月 缴钱吗？ 我就变10300。 哦，那好像也还好。 不 是这样说的，是提莫机很差。 你可以不要签吗？ 不签就滚啊！ 对啊，我不签就滚。我为这个房子付出了这么多，我都还没回收成本就滚了，那我怎么去临时那里弄个房子出来？ 大比，你这个就陷入了那个我们经济学的那个沉没成本陷阱。 没错。我又不忍心这个装置房间的沉没成本消失掉。 不会啊，你也可以像我一样找到7500住新一区啊！ 啊，我先去看看那个地方到底是什么鬼东西，我再考虑一下。 可是你当初签那个哦，我知道了。你其实应该是这样，你当初要帮房东弄那些东西的时候，你就要签长约了，你知道吗？这是很贱哎、欸。 没有，可现在租很多都1年1签呐、啊。 对，没有，你可以跟他说你要签2年啊，就是。尽量啦，以后啦。 我怎么说？我怎么知道是这种人呢？对不对？ 对啊，好可怕！以后我也要注意一下。 我就陷入了被吃豆腐的陷阱里了。 嗯，以后来跟我住啊。 还好啦。 然后那天后来那个什么，他本来来监工，然后监一监后，就是觉得这个工程做的有点晚。他就也懒得监工了，然后就还叫我留下来帮他监工，然后叫我帮他先付那个就是怎么安装啊，就全国电子安装那个安装尾款， 哇啊！被、哦、整个被吃豆腐还夹人告告，还要身兼他的监工哎、欸， 是搞不好最后还不给你钱哎、欸，扯！ 对啊， 就跟他讲不要啊，然后让全国电子一直打电话给你。 我只能说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对。 天哪、啊，好贱的房东、哦！ 啊，你当初不是说觉得这个房东人蛮好的，所以一看就跟他签了，结果现在发现没有。 所以跟你说，这个东西是你永远不知道啊，他转头搞不好变了一个人，你也不知道。 嗯，哎，就像感情一样。 那没办法，我住在人家家里，受制于人。 嗯。还好我房东是说要帮我换窗帘，然后突然有一天他就把家里那种很旧的窗帘拿出，他觉得这个还可以用。然后我就说我定了，就这样。 哦， 对啊， 窗帘好像没什么用。 他本来叫我订窗帘，然后他要就是把连接 给 他，对、哦、他要直接下订过来。对， 那窗帘我觉得没什么用哎、欸，窗帘能够挡阳光就好了，也没什么特别要求。 对啊，因为旧的，就是我觉得旧的太旧了，然后又没有办法拿去洗。对啊、 嗯， 就是快破了啦，对，就到快破了。 啊，哎， 他还想发表什么高见？ 没有，我在想说，我房东现在人还好，可是又觉得说才刚进来而已，现在讲好像太早。 我跟你讲，你还久的呢，你还不知道。 哎，房东，我先讲一下他现在做的好事好了。 你的房东真的是好人，大好人。 对，就是我刚来看的时候，他就是他摆八千，然后他就看我有点犹豫，他说不然7500啊。他说反正现在有租，他说现在有租屋补助啊你干脆直接我帮你降7500，这样也差不多。 哦， 你们知道有租屋补助吗？ 租屋补助 就是你报税的时候有个租屋补助。 哦。可是你知道我房东上面写说不能报税， 哪有这种事？直接拿去检举他，说什么叫不能报税、嗯？ 你可以检举他，但就是打坏关系啊。 去跟政府讲啊，跟我、嗯，对啊，啊，算了，很多法律都这样啊。 嗯， 他就是好像在处罚，好像不知道，我觉得到最后都处罚那些弱势的感觉。 嗯， 就是到最后都弄到最后都是在处罚那些弱势。 嗯。 然后还有什么？我想一下。然后反正就是后来我来跟他签约的时候，他就帮我把什么房间都清理好了，然后窗帘也换了，冷气也洗好了，然后 嗯， 冰箱里面他打开还有饮料跟水。 哇， 超扯！这点真的超扯，我听到真的超夸张，超级夸张。 民宿酒店式公寓哦。 然后原本是那个晒衣架旧脏脏的，我是跟他说哦，我自己的我可以拿来换，就他帮我直接买新的。 太夸张了哦！ 我不知道，反正然后他好像是信什么基督教的什么，他就说哦没有啦，我就是因为我信教，大家我就把大家都当弟兄这样子。 就是大家都赞美主，他马上再扣你2000块房租、嗯。 怎么可能？门上挂个十字架好了。 对啊，你说这是最让我遇到你，一定是主的旨意。然后就说哦天哪，主让我们两个相遇了，我再借你2000块房租吧。 对啊，反正就人很好。然后他说他水费跟那个都不会收，水费不会收，然后网络费是我自己搭网络、嗯，所以也就是我自己缴嘛、嗯。然后电费他说他应该只有暑假或者是七八月这种电费比较高的时候他会收，可能冬天也不会收。 嗯，有 就觉得好扯。 没有，你要记得一定要买一本圣经摆在房间最显眼的地方。 他也不会进来啦，对啊，然后他还说什么垃圾可以放外面，他有空的话会帮我们丢， 太好了吧？ 就垃圾跟回收， 好扯哦！ 那每到一次垃圾出一次阿门， 对啊，现在搬来台北市，因为我之前是住那种大楼， 对， 就电梯大楼社区那种， 对， 在中国就叫小区， 对，台湾叫小区。 社区大楼， 社区， 你是小区的群众， 对，然后就是之前住那个社区的时候，就是它会有个丢垃圾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把它，你也不用分类，你就随便包包丢过去，然后自己简单分一下，就帮你处理。然后可能就简单分一下塑胶啊之类什么的。但是现在这个地方就没有，你就要自己包、自己分、自己拿去丢垃圾车。 哦， 就在那边学，我在那边学习新的规矩。哦，还有专用垃圾袋。哦，原来回收不用垃圾袋。然后宝丽龙也是回收。 哦， 那边分类。 这不是早就应该要学好东西吗？ 那大饼现在都会丢垃圾是不是？你都会去丢垃圾车？ 不用啊，因为我们这边有收垃圾的。 好啊，那我下次拿垃圾去你家。 哎，不行，这样你这样跟拿垃圾去捷运站有什么两样？ 是啊，我那个很大包啊，你就一起处理一下。 这个你就对啊，就不能这样子啊，对不对？ 反正你离我家很近嘛， 然后带垃圾，然后借你要跑到我家，然后跑到七楼来，然后丢个垃圾。 现在垃圾车台北市还蛮多的、欸，就是其实你家附近应该会有两三班，就不会只有一班。 哦、 对， 好啊，我再查一下。 对啊，因为像我以前， 我还是觉得找大饼比较方便。 没有，我跟你讲，你走去大饼那边，你家楼下搞不好都已经有垃圾车跑出来。 可是找大饼的话，就二十四小时都可以拿去丢。 台北市垃圾收到很晚，收到快要十一点都还有。 是哦，你说那么多，那么一天两三班这样子， 超过超多，也就是你方圆大概五百公尺至少会有三台，一天至少会有三台。 真假？ 对，就而且都会通常都是晚上啊，因为下午我都装作没有，因为下午根本不可能到啊，所以我都是到晚上。晚上像我们家这边七点、八点、九点都有垃圾车， 所以你现在都要自己哦，你现在也要自己丢？ 对，可是因为我是跟室友一起合租 share house 这种，然后所以有时候是室友到，有时候是我到。 了解。啊，大饼也没垃圾的烦恼 啊？ 我说你也没有丢垃圾的烦恼， 丢垃圾的什么 烦恼？ 哦， 困扰、 啊、那边好小声，我有点听不到。 有吗？很小吗？ 刚刚稍微小， 我觉得还好。 嗯， 现在太大了， 还好可以。没有啊，我以前住的地方也是追垃圾车的啊，所以我也是知道啊。而且我以前住的地方是五楼，五楼我下楼还没有电梯。 对啊， 哦、跟我现在一样啊， 我现在也是五楼， 哦、 也是五楼。 恭喜两位，对，你们可以好好的练你的那个股四头肌了。 还好 吧、okay, 我已经住一阵子了，我觉得还习惯。对 啊，我上下楼都用跑的。 我对现在这边最满意就是这样，我就是我有电梯了，我对这个很满意。 我之前有电梯的时候没有珍惜，现在。后悔莫及， 知道没有电梯的苦了吧？ 你要找电梯大楼很难找、欸，台北市不好找，就是你要租啊，而且都价位都偏高。 这也是为什么房东都已经在脱我衣服，还是牙一咬让他做坏事的原因。 而且电梯大楼好像有时候，如果你有管理员的话，就是你要收包裹、收快递很方便。 对，但是因为我的话，我是离公司很近，我几乎都是寄公司。 但是有些东西寄公司就觉得不太好。 还好，我们几乎大家都是私人物品。我看到我每次看到在那个收件区，全部都是网购的东西。我每次走到我们那个收发室，全部都是我们公司同事网购的东西。 可是我如果拿着很大一包或者很大一箱东西包座位放着，就有点太嚣张的感觉。 你可以下班再去领就好啦，我们都是自动化的，就是你逼员证，然后员工证，然后进去就 变成公司福利的感觉。 这个不能被老板听到，要求 哦。那就变成 这样 了 吧？ 要是被老板听到，从此以后全台湾公司都禁止收私人物品，我会崩溃。 对啊，有很多人租屋的，或者是上班时间家里的。 对，像我很多同事其实不是租屋，可是因为他们家就是他们是买房子，然后男生跟就是。夫妻两个人白天都上班，所以基本上家里就收不到。嗯、对， 对啊，像我之前买，像我这次买电动升降桌，最后会买 IKEA， 就是因为他们隔天就可以帮我送过来。 哦，刚好是假的， 就是、隔两天就帮我送过来煮这样子。然后可是其他家有些，因为他这个做电动升降桌现在很多家， 嗯，对， 还有几家我看的其实也觉得不错，也蛮想买，但是他们就是要隔两周。 哦、oh, ， 而且他们还要我上班时间回来帮他开门。 嗯， 他们周末还不收。 嗯， 就很烦，你知道吗？没办法，然后最后只好买 IKEA。 嗯嗯嗯，懂。 是 IKEA 还是 IKEA？ 不知道，不是有在那边 battle。 如果你是加拿大或美国那边的人，他们是比较常念 IKEA， 但其实瑞典人自己在念是念 IKEA， 这其实就跟 我定了 发音跟美式发音那种概念很像。 以后我就叫他瑞典家具卖场，以后我就叫他知名瑞典家具卖场，分分北店这样子， 某知名瑞典家具卖场， 对， 绝对不会有错。 那这样子也不会被人家说业配。 我也是买东西，就是比如说我就是会想要比较偏向买 PC Home 这种，就是隔天一定可以送到的。比如说我礼拜五订六日就可以送，这样我就不用寄公司。像我说买一些柜子比较大的都会这样，比较方便。 可是你家具会上网买哦？我觉得上网买家具有点怕怕的。 我现在都有一个 还是想要看一下， 有一个小绝招，就是我会买那个。就是线上线下都有的，比如说像 IKEA 或者是、哦、瑞典某知 名家具品牌， 比如说像瑞典某知名家具品牌，就是线上线下都可以看。比如说你可以去实体店看，然后你也可以叫他送到家，就是你也可以线上订叫他送到家。像现在很多都有这个类似的，比如说家乐福啊或者什么，就你买比较大型的东西都可以。对， 而且我搬来台北那时候就是比较算正式开始自己租房子住外面、 嗯、 我之前一开始刚出社会住阿姨家、 嗯、 然后后来去中国也是公司配好的房、 嗯、 就没有什么买自己家具的需求，就反正我来台北去汐止那边上班之后我才开始自己买这些家具，有的没的，我发现干家具好贵， 家具真的贵啊， 就是看无印良品看一个床几万块就觉得干这贵三小，但是以后，但是你去看那些其他牌子，这些品牌店、品牌的家具厂的家具店，有店面那种，就干他们的家具真的是随便一件都几千破万。 对啊， 就一 IKEA 啊。但是我觉得还不错的是，就是我家楼下就是有很多间家具行，非常多间，大概五六间吧。所以我 就是那种小工厂自己做的。 对，然后。我都在楼下看，然后 IKEA 也超近的， IKEA 就是基本上就走路可以到，应该是算蛮近的吧。对， 中介抓到你要惩罚，你要讲某瑞典， 我要讲瑞典某知名家具品牌。 你有去看过特利屋或 HOLA 的吗？ 有，特利屋其实 HOLA 也 HOLA 跟特利屋都超近， 还有生活工厂这几家。 生活工厂的品质不好，就是以前会喜欢，但我现在还好。 我才刚买一个生活工厂的那个四层柜， 因为我每次去生活工厂，它的品质都我觉得收手。 啊、嗯，它最近有点走下坡。 那个瑞典那一排也收手，但是瑞典那一排就是真的便宜。就是有一点 Uniqlo 的感觉， 可是我觉得瑞典那家还算有点贵，它跟那个伊德利什么比起来， 嗯，伊德利是真的便宜， 对， 伊德利，但伊德利我这附近好像就没有，嗯，伊德利品质好，窗帘就订伊德利的， 但是我不太知道那个特利屋跟那个瑞典那家差在哪， 特利屋就是比较不漂亮，我觉得啊， 是哦、 它要漂亮，它就是要里面的。就是特利屋虽然它是一个特利屋的牌子，但它里面有一些就是有点像是我开一个柜在康士美让那个资生堂来卖，就是有点这样的感觉 哦，他就是可能把一些杂牌的东西、 我真的 在一起卖 这 样子、 这个描述方式我真的听不懂 就是比如说 他算是提供柜位啦，提供柜位的，然后你想卖家具什么，你就来找特利屋，然后跟他说。 对对对，他有两种，一种就是比如说，就像我去康士美，我可以就是走到洗发精那边有一整区的洗发精可以选，但是一楼也有那种一小个专柜，屈臣氏有时候也有，就一小个专柜 ，maybe 是一些比如说资生堂或什么，就是那种。就是百货公司才有的专柜，它也会有一小个柜点， 那特立屋有点它是复合式，它就是也有那种你走到灯泡区它有一整区的灯泡，但是它也有否一间比如说叉叉灯饰然后专柜牌的、嗯、然后它就开一个柜位让你就是自己家的牌就在那边。对，但通常档高比较高档档次比较高，对，那便宜的就会很 low 啊，档次很高就会很高，就比较没有就是那种一点点设计感，然后又比较没有那么贵的，对，通常有一点设计感都蛮贵，然后再来就特立屋比较耐用，我觉得啊，而且它就是属于公规，就是比较所谓公规就是比如说现在大家都是用 Type C 充电，然后就Apple 他妈就是一定要用那个 Lightning 充电对，然后就是但是就是如果你去比如说瑞典某知名品牌，它的那个柜子很多的那个尺码都跟一般公规的差很多，就是差那么明明差那么 一小个什么一两公分，就跟你平常那种公规的那种会有差。 嗯， 对，那你在买公规的好处就是你不管在哪里买基本上就是他们至少都是差不多高，你要并着用或什么就很方便，那如果你不是公规的就他会设计的比较好看，但是他就是你就是只能一直买他们家的产品，就是这种感觉就这种 Apple 的感觉，没有错，就是 Apple 的感觉，只是这件 Apple 是属于比较偏低价的。对， 哦，嗯，我觉得瑞典那家的好处就是大家的他比较好逛，他逛起来比较有 feel。 对，因为他会帮你摆好一个那个叫做 scenario， 那个叫什么？嗯、就是一个情境嘛。 摆个样子，好像就是都那种为你做好了。对， 对对对对对对。 特立屋没来跟你玩这招的，特立屋就是全部展一整排刷， 材料全部送你。 对， 这一区又是这一区又是椅子刷，全部都是椅子。 对对对，它就是一个仓库的概念。但会挑的人他就会去特立屋，不会挑的人就是会去瑞典。那一家 就是想说什么， 然后 HOLA 好像是特立屋他们比较算是他们自己独立的比较高阶的品牌， HOLA 是跟特立屋是同一家， 就他们比较独立出来比较有一点设计感。 对，然后 HOLA 其实就是想要走一点点设计感然后有情境式的那种感觉。对，然后会卖比较多，就是 HOLA 比较会卖家饰，特立屋是买家具或者是家电或者是零件五金这种、 嗯、后来还会卖一些什么盘子啊锅碗瓢盆什么的， 瓢盆啊杯子啊家饰挂画或者是插花的花、啊、什么的。那如果是那个特立屋就是我觉得公柜有公柜的好处，比如说你一个螺丝坏了特立屋一定找得到，或者是你去一些五金行一定找得到可以配它螺丝、 嗯、 可是那个就是自归的那一间他们可能就很难找，比如他的螺丝就六角头，他就找不到这样对，就是有一些比较奇怪的。 我觉得他做六角头是想要让大家自己组啦，所以他故意做六角头。 对，没有错， 才能用那个 L 型的在那边自己在那边转转转。 对对对对对，没有错。可是就是有些就是水电行就不喜欢，他觉得麻烦，对啊，他就觉得就是没有很耐用啊什么的之类的。 大饼有买过家具吗？ 有啊，没错，那天系统柜是我自己买的吗？ 什么东西？ 哎、欸，他系统柜自己买，你是、 哦、系统柜 自己做， 啊、 你是定的 出来的啊？ 哦， 你买哪一家的、啊？ 我买瑞典某知名家具品牌。 是啊，他没有给你衣柜哦，衣柜。 其实有，但是我觉得，反正我就是个比较龟毛的人，我就觉得太丑了。我就自己决定花钱搞定这件事情。 大饼是追求品味跟那个生活质感的。 对啊，就是我是不喜欢家，就是一个我好像回来就是一个洗澡睡觉的地方。 那轨道灯也是你自己装的、哦、还是修的？ 对啊，是啊。 轨道灯是什么？ 就是那种 用来打画那种，你知道吗？ 的那种。 墙壁上有人打花， 为什么你要轨道灯？你为什么要轨道灯？ 你不是也想要？你今天才跟我讨论 轨道灯。我不用轨道灯，我只是要个立灯，我只是要角落一个立灯。 啊，其实对立灯其实好也蛮好看的。 立灯也蛮好 看。对啊，因为我不太信任蜡烛，我觉得蜡烛烧就没了，然后又很贵。 哦，因为我需要那个蜡烛的味道，没有我烧习惯了啦。我现在我房间一定要有蜡烛， 你们有在点吗？ 你是香氛蜡烛那种蜡烛吧？ 对，香氛蜡烛那种， 嗯， 贵那种，我都会去买很多，因为 我以为是拜拜的大红蜡烛，吓死我了！ 不是拜拜的，拜拜还白蜡烛？ 我想说，你还跟我说你房间那有，这太可怕了吧？你房间是怎么一回事？ 还拜拜的，拜拜有红白两种。 哎，这我就不想知道了，太多了。对。你不要告诉我你是红的还是白的。 没有没有，是就是香氛那种。然后因为 我之前本来没有在点，但是因为我之前住了上一次住的房子的厕所都会味道不好，所以我就在厕所点蜡烛，就把因为那个味道会把它烧掉，因为它这样燃烧那个味道会把那个厕所的那个味道烧掉 哦， 就会好很多。会好很多，因为那时候可能是因为那个厕所会漏水吧。 啊，好奢侈哦！你拿那种蜡烛来厕所点？ 没有，那时候是因为刚好我们家就是有人送给我妈，然后我妈就说叫我拿去点。 哦， 对， 其实扩香就够了，扩香还可以撑比较久。 厕所用扩香比较适合。 扩香比较适合，可是我就不喜欢用掩盖味道的啊，我想把那味道去掉。我觉得那时候有两。一开始我是烧，因为 我之前的室友是泰国人，他送我那个线香泰国的，我、哦、那个超有用的。 哦，我知道是那种潮牌服饰店会用的那种。 对，然后可是那个泰国室友搬走之后，我根本就没有线香的来源，我不知道去哪买那种东西。对，然后后来我就不太敢在台湾随便买，然后我就想说算了。然后后来我妈拿蜡烛给我烧，我觉得还不错。对。然后那时候就是他们去韩国，然后就有买那个，那时候不是那个鬼怪那个韩剧很红嘛，然后韩国那时候超多人在买蜡烛，然后就很便宜，然后就有买一些回来，而且品质很好，可以烧很久，很小颗，烧了我烧了快一年多，对。但是后来就是烧完之后，我就觉得不行，就要在台湾再买的时候。就没有对，没有得蛮痛苦，而且我那时候已经搬离开那个厕所很臭那一间了，因为后来我就那之前有一阵子不是淹水嘛，然后淹水那一次就我家有淹水，淹到膝盖，很恐怖。然后 高雄哦， 没有没有没有，在台北租的房子。 哦， 很恐怖，真的是。 你说那个就是南港戏子那边， 对，真的是我的噩梦，超恐怖的。 幸好你不住一楼， 我已经崩溃了，真的超恐怖。而且听说整栋都淹水，超恐怖。好 ，whatever。然后淹水之后，我就搬离开那里。然后后来我就去住别的地方，然后别的地方那时候就没有这个问题，但是我就想点蜡烛。就是习惯了，就变好像就回家就有一个仪式，就一定要点蜡烛。如果没有点，我就觉得有点怪怪。对，然后我就那时候韩国那颗用完之后，我在台湾随便买，然后没有买到任何一个适合的。就是它很容易，蜡烛有一个很麻烦，就是它很容易烧一烧中间凹下去，然后你旁边一整圈没有烧到，然后那些都是钱，然后就是很崩溃，就是你中间那个心已经烧完，然后就旁边一堆蜡这样子，就很浪费。就有时候你可能只烧了真正蜡烛三分之一，很浪费。然后后来我就一直在找品质比较好，最近有找到品质不错的，然后我就觉得好，可以继续点下去。 你的品质是说要烧多久还是怎样？ 就是它烧的均匀，而且烧的久。因为如果它只有烧三分之一，我本来可以烧六十小时的蜡烛，其实它只能烧二十小时，那是超浪费钱的、啊，就有点被骗钱的感觉。对，但是如果它这个蜡烛六十小时，我可以烧六十小时，那我就觉得还 OK。我就 哦， 对 啊，假设你每天烧一个小时，就可以烧两个月。 对，但其实还是很贵，然后。网络上也有说，就是会烧不平均是你的问题，是因为什么？你烧的时间太短，就是什么？你一次一定要烧满至少一小时啊，它才不会不平均啊。这样，我想说，靠！但我就真的只能烧六十天，因为我通常都只会点二十分钟或十五分钟而已。 嗯。 然后以前韩国买的那一颗，就是不管你点多短，它都会很均匀。对，这是 刚那个就是他每次你烧的时候，他要让那个其他高的地方要融化，然后 对，所以你要嘛你就是要拿打火机或者是一些方式，像我现在我自己发明了一个烂招，就是用吹风机吹，很有用， 是蛮烂招的， 就是用吹风机吹，然后把那个蜡油吹平均，还蛮好用的，对。很麻烦，就自己压。 蜡烛真的好难搞。 点完蜡烛，然后还要再拿吹风机把它吹平均， 就真的很压给啊！我还从来没 有。好准的。 那我觉得我用精油喷雾机还比较省。 真的是压给啊！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啊，还好啦，还好。 对。然后 你可以在卡尔可以在家里买台香氛机啊，快点！ 他有 买 啊，他有一台啊。 那也不算香氛机吧，就是无印良品那个滴精油，然后它会 一直喷出来那个， 喷出来，对对对。 哇塞！ 买那个 买很久了啦， 很久，而且他是在大陆的时候买的。 对啊。 怎样？ 大饼有 想买是不是？ 我先去。卡尔家看一下效果怎么样好了。其实我 大饼有那个吗？ 但好像还好。 你在房间有做一些味道相关的东西吗？ 其实我是有之前有人送过我香氛蜡烛啦，但是我就是闲暇无事的时候烧了一下有味道， 你就点啊，然后你看，要小心烧到猫。 小心猫不要把它推倒吧，不然 跑过去尾巴就着火了。 你当然是傻子吗？那个他自己也知道吼。 不一定哦，猫没看过火啊！ 屁呀、啊，太扯啦！ 猫没看过火、啊， 还是看不起你自己？ 不知道， 那是生物本能好吗？ 我小时候也觉得从楼上跳下去不会摔死。 我还有听过，就是那个从，就是我有一个同事，然后他就是他小时候。就是，我觉得他有点胡乱，但是是真的。就是他小时候就是被大卡车碾过，但是没有真的碾，不然我现在就看不到他了。他就是在马路上，然后他去捡球，然后就是那种就是电影会演的那种大，就是大卡车开过来， 那开过来是不是？ 对，然后他就蹲下来，然后那个大卡车就从他头上削过去，然后他头皮被削掉一块。但是他还活、 啊、就秃头， 他还活着，他现在头上有一块长不出头发。 对，真的假的、啊？ 真的啦， 好智障哦！ 他真的头上有一块长不出头发。 没有，我相信长不出来是真的，但是卡车削过去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觉得很胡乱，但是后来我跟他很熟，应该是真的啊。 你说这个故事听了20年，还是都一如往常就对了？ 就是因为后来 这故事我觉得蛮合理的啊。对啊，也没必要骗人啊。 因为后来我们有去他们家玩，后来我们有去他们家玩，他妈妈说就讲这样子，就很夸张，超夸张的、 啊。我国中有一次骑脚踏车过马路，那时候下雨，然后就被一台计程车撞飞， 撞飞， 然后我跟脚踏车飞出去，然后我就在地上滚一滚，然后站起来，然后就骑着脚踏车跑掉。 哇！现在比大家成功是比较离谱，是不是？ 你这更离谱！怎么最后骑着脚踏车跑掉？因为我那个 时候，我闯红灯，我很害怕，我就想说，干，等下会不会见车子有刮伤什么，然后变成是我的错，我就赶快跑掉。 你要不要说刚刚你三点是英雄落地？ 不是啊，真的啊。 因为我那个朋友是说，他现在就是因为他外婆很早就过世了，然后。他一直说他外婆煮的东西很好吃，但他有点记不起来外婆长什么样子。对，就是他外婆是在他出这个车祸之前就过世了，然后他后来就一直对小时候事情记不太起来，就是他住院住了一个月 啊， 就头皮被擦掉还要住院一个月。 哎，头皮被擦掉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好吗？ 他是骨头整个露出来是不是？ 对啊，一定是啊。 我干，好超惨哦， 超可怕的。 那时候应该觉得头顶焦焦的， 不是应该香香的吗？ 你说有一种臭灰搭的味道， 对啊， 很香哦。 啊，这个 对啊， 没有。哎、欸，所以中姐这礼拜要干嘛？ 我这礼拜就没有特别干嘛。我最近有点疯桌游了。 你还在玩桌游？ 对啊，就是因为我加入桌游社，然后他们很疯狂，他们就是会一直买新游戏玩这样子。 公司出钱吗？ 公司就是要看人数啊，就是但现在好像很多人，现在好像快100多个人了。 我们公司桌游社他们的活动时间是礼拜五下班。 哦，然后是去跑， 所以我就都掰。 哦， 不是啊，礼拜五下班谁要留在公司啊？ 对啊，我们是平日。他们是在公司哦，不是在外面哦。我们周五的 在公司啊， 我们周五的那一就是他们有两次，一次是假日的，然后一次是平日的。然后假日的就是类似周五，然后他们会去那种店里面找不认识的人玩这样子。那就是属于比较重度患者会去，然后我们这些比较还好，就是他们会一直买新游戏，就每次买新游戏可能就会买个10来款这样子。 哦，因为桌游可能一款几百块啊，便宜。 对，然后就买个10来款，然后因为公司半年就有补助一次这样子，然后是看人头的，人头越多补助越多。对， 大饼，你们公司有社团吗？ 有，但是我还真的没有听过我们有桌游社，我觉得好酷哦。 你有参加过你们公司其他社团吗？ 我就是我们公司高尔夫球社的啊。 啊？ 你也在打高尔夫球社的卡，也在打？ 对啊。 你现在可以控制自己要打几码了吗？ 没那么厉害、欸。 比如说，我现在挥一个50码，跟挥一个200码，你能够 没有那么厉害。 哦，好啦，加油！ 挥得到球吗？挥、 啊、 得到球？ 嗯， 挥得到球吗？ 那不是基本吗？ 我之前看 的桌游社说，其实我从来没玩过阿瓦隆，是一样荒谬的道理。 没有，我家是做高尔夫的啊，我小时候就有在打。对啊， 真的、哦。 对啊，对啊，对啊！ 被中姐电爆， 没有没有，还好废废的，因为我很讨厌。 是你吗？你是亚尼中吗？ 我是废物好不好？因为你们有听过那种音乐家的小孩特别讨厌弹钢琴之类的吗？我就是那一种小孩，我就是那种他妈的家里在干嘛就更讨厌做那件事的人。 你就养坏了版本是不是？ 所以每次小时候就是家里的人就会说，干嘛去打篮球？干嘛去打羽球还要花钱？你就在家里打高尔夫球就好了啊！不要不要！现在超后悔，因为大家就打高尔夫的时候，我就说我家其实很多我的杆，但是我不会打。就是我爸有，因为我爸会组，然后我爸有帮我组很多一两套吧。小时候， 欸、你那边可以定制吗？ 可以啊， 我可以用友情家做一套吗？ 但是我们家不确定现在还能不能接单，因为 大饼你还早啦，你先挥个20000杆，你可以抓好距离了再定啊。你现在定干嘛？你再跟同事借就好了。 退休了，就是我父母已经退休了，所以就是平常都没有在开工，除非就是。真的有一些老客户才有机会 啊！等你要打鼓岭再定吧，现在定我觉得太早。 要不然你拿我的杆啊，超短的， 就是太短了哦。 因为他那个身高有差，因为大饼太高了，哦、所以应该一般杆他都觉得太短，应该是这样没有错。 对啊， 是哦。 我下次可以帮你问问看。 你就是那个不适合打高尔夫的男人。 然后 你加篮球社啦，加什么高尔夫球社，浪费天分。 篮球社啦， 浪费天赋哎、欸， 躺着都可以得分。 上帝就是要处罚你，让你没办法回 杆。你当我是个人？ 我是说你躺着也很厉害的意思，你懂？ 上帝就是要处罚你，浪费天赋，不让你挥杆，让你挥不了杆。 好好笑哦。 可是应该也买得到吧，因为国外应该很多跟你差不多身高的人， 没有 你会打高尔夫球。 这个就是买那种就是一般的应该不容易买，他以大饼的身高来说，因为他比平均高太多了。对，因为那个一般的都是用平均身高做的，对， 可能要找一些特殊的尺寸。 对，然后像我们家以前就是在帮人家做定制的，所以就是可以依照身高做。 打高尔夫其实蛮烧钱的， 超骚的、 啊。其实我觉得很多运动都很骚啊。我觉得上次我们聊潜水也很骚，其实 潜水是真的很骚， 潜 水我觉得真的 很 骚。 嗯，装备什么的，每一次下去 装备东西都会很烧啊。 对，像那种国高中会教的那种运动，就是最平易近人的，什么篮球、排球、羽球这种， 躲避球， 躲避球，对对对对对对，什么跳绳，什么那种桌球，什么这种都是最便宜的。桌球其实也是小烧啊。 桌球会烧什么？ 因为那个桌球的那个拍皮。你只要一段时间没有用，它就会坏掉。所以不管你有没有再打，它都会坏掉，很快啊。对啊， 还是打电动最便宜。 我觉得 跑步啊，跑步最啊，跑步烧鞋子。 跑步其实你参加那些路跑活动也是很烧钱。 嗯， 对啊。 那你可以自己跑，不要参加路跑活动。 你这样跑到空虚哦。跑到空虚哦，脚踏车也很烧啊，脚踏车一台都几万几十万，它的配件一个随便一个也是破万， 没错。 还有什么？爬山也很烧啊， 嗯， 爬山你就是要有车，然后你要 对， 就是全套登山设备。 对，其实潜水也是要有车，没车也真的是蛮烧。 潜水、冲浪什么都要有车啊。 对啊，没错。 最便宜的运动是什么、啊？我想一下。不知道，我现在觉得搞不好重训算便宜的，健身重训这种。 对啊， 就是你每个月固定的费用这样子。 其实那固定的费用都差不多啦，潜水也差不多，也差不多那个费用。 大饼现在还有在做什么运动 啊？那大饼去那个管教他的猫了。 怎么？ 哦，我们说你现在 运动 对。 你说运动哦， 运动或一些户外活动那种的。 欸，其实我有点久没有去重训了，因为我一直用疫情的事情来说服我自己耍废这件事情。 偷懒的那个。 是啊，现在真的好危险哦，群聚感染。对， 你两三个月之前这样做是合理的，你现在这样做点，这真的是借口。 心虚了。 啊，没差啦， 现在真的是借口了。 所以我想 没关系啦，反正你不重训也是过爽爽啊，就没有动力。 没有，不行啊！ 不行啊！再不重训就会开始过得不爽。 对，没错。 紧张 啊！我们好像录了也是聊了也是蛮久了，一小时多了。 哦，今天聊好久。 对啊，现在时间是7月12号晚上11点。 好哦，那先跟大家说晚安，大家晚安， 再说再见了， 大家晚安或早安，或者 Podcast 很红，大家晚安早安， 大家晚安早安或午安，为什么用这种恶心的语调，不舒服？ 不是听说就是播客主都要非常的有磁性。 没有，你要那种飞起的声音，他说完那不是那什么，不是他会放什么那种离场音乐吗？ 对，对 啊、我们是走这种风格，我们走这种 垃圾车的音乐， 陪大家入睡的风格， 垃圾车的音乐。好啦，该睡了，各位，该起床了。 因为我们三个都是上班族，我们都是奴隶，我们明天还有事要做。 没错。 没错，我们就是这个社会的奴隶。 哎、啊，大家保重，大家保重。 希望我们下礼拜还可以看见彼此。 对啊，公司有社团可以去一下。 但是已经这么严苛了吧？ 下礼拜大家都会来吧？还是有人要请假？ 没事， 我会来，我会到。 好， 下礼拜我们三个会去参加一个有趣的活动，敬请期待。不知道有没有趣，就是参加了才知道。对 对, 對， 没关系，中姐约的不有趣，我们就一起来靠北他。我们礼拜天晚上的节目就要靠北中姐。 那一集的题目就叫靠北，靠北叉叉活动，靠北中姐这样子。 干他妈这样还敢收500块？到底是怎么这么好混啊？钱是不是这么好赚啊？到底在干嘛？ 就 蛮新奇的一个新奇活动。 希望不要这样啦，应该不会这样，中间没那么冷。 希望就是两位初次体验的会喜欢，然后我也只是第二次体验而已，所以我也没有体验过这个新的一个形态。 好啦，这是普遍级的，大家不要想太多。 对对对对。欸，我们第一集说就是去那个什么夜店，还没有执行这件事情 啊？去夜店什么意思？ 有这怕吗？ 第一集好像说，好像我们一开始好像说，因为我们没有去过夜，我本人没有去过夜店，然后另外两位觉得我很 low， 想要带我去看看。 大饼啊，大饼夜店夜店咖、啊， 他们俩开始互推。好， 虽然我真的不是啊。 哦，对，我大家想误会什么了？ 上次跟大饼去夜店，整个被他瞧不起、欸。我整个被他呛爆、欸、我整个傻眼。那为什么我要花2000来这边受这种羞辱？ 没有吧？我们只有去 call， 然后莫名其妙就被他请喝酒而已、啊。 什么 call？ 还有去 AI 啊？第一次是 AI。 哎，什么？那是我吗？我不知道。 你就是被踢啊，然后你说，好像刚我好像之前加过他的 line， 哎，好说话， 好话不能乱说。 然后我忘记我在干嘛了，好像在舞池里面吃豆腐，这是我唯一能做的。 好，反正 anyway 就是某一日两位要带我去体验一下。 好硬哦，我要去夜店哦，找个廉价。 快哦，不然真的年纪越大会越来越无法。 不行，我年纪大，我等我腹肌出来再去。 越来越无法， 等我腹肌出来。 但是你知道晚上我现在11点多就想睡觉了，所以我越来越 有吧？真的，真的有道理。 对 啊， 好 啦，大概这样啦，大家啊，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就这样。 人生初体验，下次会有一次，然后夜店次某一次会有一次。好的， 对，然后我们现在节目开始终于要上传了，陆陆续续的。 哦，对，就是上线，大家可以、就是、 好久，前面都是试录啊，不要认真。 对，前面是算试播试听区，然后这礼拜开始，每周日嘛，每周日晚上 六或礼拜日或礼拜一吧。 对 对啊，看我心情。 就是周一早上上班前一定可以听到我们的新节目。 对，我们还在想说，就是这个节目要怎么进行。 对，我们的 logo 很可爱，就是一个黑。 我在想是不是可以让大家写信给我们，反正我们也没什么主题。 对啊，我们会有，到时候会有粉专、IG， 都可以在上面留言或者是私讯我们。 你就 message 给我们，或者是 对啊，或者觉得爆烂的也可以写。 就想靠北什么，还是觉得麦克风音质很差，一直破音，一直有人点滑鼠，有人敲键盘，有人吃宵夜什么的声音，还是我猫在叫？应该没有啦，这次没有。 好， 对， 可以， 好，就这样。